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嗱，呢个世界有咩叫做美好呢？咁啊，有咩叫做行运咧？如果用咧，咁啊，有啲人咧就佢可以咧喺学界、商界、传媒或者政界咧，讲唔好听咧就打滚，讲好听系游弋嘅，就系呢个非常之咧系吃得开嘅。咁呢位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坐我身邊嘅黃元山。 唔敢當，我都係 黃元山咧。 湛兄，你學咗 冇咁嘅，冇咁講。 呢十年嚟 嚇，嗱，你講開十年咧，即係十年嗰啲陣間先講，我驚唔記得。嗱，黃元山咧就好多 titles 嘅。今晚咧就我揀三個出嚟啦，因為實在太多背唔到啊，即係老啦嚇。咁啊，第一個咧就當然大家最認識嘅咧。就是團結香港基金的副總幹事兼研究主管，沒背錯吧？第二個就是香港大學校外進修學院中國商學院客席副教授，沒記錯吧？ 好嘢，好嘢！ 我只是識呢啲咁嘅嘢嘅啫。第三個咧就揀出嚟咧就係新鮮熱辣，佢係咧依個金發局金融發展局的成員。OK， 尋日咧獲得繼續委任啊，恭喜你先啦 嚇！多謝多謝。 咁啊，即係你聽睇呢啲 title， 你已經知道咧，佢喺政商學界咧都係中橫嘅。 咁 啊， 認 識黃元山咧就係即係唔係一個很好嘅時候嚟，即係儘管佢好好，但係嗰個時間咧嗰個時空唔係好好，就喺11年前咧就係金融海嘯。雷曼兄弟冧咗之後咧，就捉咗黃元山就上嚟咧，就係做節目嘅。咁咧，黃元山係即係之前曾經喺雷曼係做過嘅。咁啊，佢後來咧都幫過好多嘅苦主啦。我都係嗰段時間咧，我就唔係苦主啊，冇錢做苦主啊。咁啊認識黃元山，佢都好幫得手嘅。咁啊，就我睇好多政界人士都識佢噶啦。咁咧，黃元山咧就係 第一份工嚟嘅嗰個嘅雷曼就係97到03年。咁啊，就係我第一份工喺紐約同埋喺倫敦。咁就05年翻嚟香港，咁就但係都唔係同雷曼嘅，其實就不過就啱啱我哋話齋08年嗰陣時候就係、是、因為少啲人去即係、就是、去講解構嗰啲所謂結構產品啦，咁所以就當時候機緣巧合，咁就跟阿湛哥俾個機會我。 我千祈冇咁講，多得你支持啊！咁我好多苦主咧，阿黃元山亦都幫過好多苦主嘅，我仲記得咧，即係。有些朋友可能不記得啦，喺中環咧有些苦主咧就係、是、呢個攬住銀行咧就唔肯走嘅，喺、銀行門口咧就好耐，當時咧就係、是、呼天搶地，我記得無論建制泛民都好咧，都係有出嚟幫手嘅，好、多嘅示威，我記得11年前啊係08年，同埋好彩咧就喺08年立法會選舉之後發生嘅。 希望呢啲咁啊慘嘅事唔會再發生啦嚇。 咁、如果監管得好就唔會發生啦。嗱，今日叫到佢上啊，仲有黃元山咧就耶魯大喺芝加哥大學讀過bachelor 嘅 master 咧喺耶魯大學嘅，咁嘅人生好多大家好期望嘢咧都好似集中曬佢身上。恭喜你，黃元山！今晚你上嚟未必可以恭喜，因為可能陣間你都好多人會及你嘅嚇。OK 嗱，我哋咧今晚上嚟咧請黃元山上嚟，第一樣嘢咧就想講呢個土地政策嘅問題。咁咧關於呢個土工會係嘛？土地供應專責組啊。嘅報告咧就喺舊年除夕 12月31日呢朝頭早呢出咗街嘅 ,ok? 咁即係應承大家呢喺18年有報告，果然呢喺18年年尾最後嗰日嘅朝頭早呢就個報告搬出嚟，咁隨即引起非常之大嘅爭議。咁有關呢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大辯論，土地大辯論呢我哋已經討論咗4次，今次呢就係、是、第5次。咁咧，歡迎各位咧喺網上留言兼捐款$10啫嚇，大佬嚇講多次嚇，港幣嚇、澳幣嚇、yen 啊、美金、歐羅、英鎊、加幣，乜都唔緊要，總之$10得噶啦嚇，係繼續支持啊！咁咁過去四次咧都係揾咧就係、是、其實咧就 the other side， 佢哋咧係主要係傾向於呢個環保啊，同埋咧他們認為的大眾 ,ok? 有很多人都認同他們代表大眾的。那呢今晚呢人家說了4次了，第五次都給回 The Other Side 說都可以，不用罵，我知道現在你們會罵緊我的了。Okay? 今晚就找黃元山上來說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ok?、我不知道是不是 The Other Side, 或者大家呢是有共識的。這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呢，我們經過了。出嚟咧就係、是、有呢個8個選項嘅建議，勾合好多嘅，有啲啊不值一提啦，話俾你聽，真係不值一提，唔講。OK， 最值得講，第一樣係中土 ，OK， 中土。第二樣咧就係、是、呢、這個嗰、那個 私人農地、那個、 私人農地。第三咧就係咧嗰個高爾夫球場。收翻32公頃，勾落170多公頃嘅高爾夫球場。咁咧，其實冇一個選項咧係易做嘅嚇。冇嘅，所以話大辯論。如果易做咧，又唔需要大辯論，一早已經搞掂咗。係去到咧，大家都話係要有個出路。咁呢個報告出咗之後咧，我哋要睇一睇黃元山咧，就係、是、土地這個供應專責小組嘅成員。Right， 冇錯嘛。OK， 同時亦都係香港團結香港基金的副總幹事。第一條問你啊，即係問你，喂，有人話咧，你依個身份咧，團結基金、團結香港基金身份咧，加入呢個土地嘅供應專責小組咧，係多多少少都有利益衝突。同埋喺個大辯論過程之中咧，團結基金咧做咗大量嘅宣傳，以你老哥出馬。因為你夠靚仔啊，係出馬咧係宣傳你哋嗰套，包括係填海嘅。咁你提出仲勁過阿林鄭就2200公頃嘅啊。喂，你其實依啲你哋會唔會係一個利益衝突咧？會唔會係蓋咗咧依個大眾嘅聲音咧？ 我咁睇啦，即係如果你睇翻我哋譬如我哋團結香港基金就出咗前前後後7份報告。在3年半裏面，即是3年半出了7份報告。其實我們說土地那個緊絕的問題呢，就是說了3年半的。其實那你這3年半來呢，就遠早於土地供應小組成立啦，土地供應小組成立都是 年齡 之前這樣。那這3年半我們那個一路的說法都是，就是說香港其實呢未來30年需要多少地，咁有咩辦法可以做呢？咁乜都要做，不過其中咧一個可能即係我哋覺得比較快啲有即係能夠大有個 scale 少少嘅，就係我哋嗰個方案啦咁樣。咁當然就土地供應小組就即係委任咗，即係唔單止我啦，有其他20多個不同界別的人士，即是有測量師的界別，有建築師、工程師等等等等。我想土地供應小組其實即在黃遠輝的領導底下，其實那個即職責就很即那個 terms of reference 是很 clear 的，就是學你所說去希望盡量如實地去反映大眾市民那個聲音，再即係寫翻份報告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總共咧，你可以睇到咧，我哋即係如果土地供應小組嘅話咧，就寫咗2份嘢啦。一份咧就係喺諮詢之前，咁咧就將即係學你話齋嗰啲18個選項咧，就羅列咗出嚟嘅。咁其實都咪就係講下每一個選項嘅。我哋所謂 pros and cons 啦，即係有正面有反面，介紹一下啲咩嘢嚟嘅。咁嗰本書仔首先就第一本嘅。咁所以嗰本書仔我諗即係其實 即係要睇翻就係話，你覺得嗰本書仔係咪一個比較即係客觀咁樣去描述每一個唔同嘅選項咯咁樣。咁跟住就開始攞本書仔做 consultation 諮詢之後，咁啊做咗好幾個月，咁啊主席同埋副主席啦，係嘛就走訪咗200場嘅咁嘅 諮詢會 啊，就跟住又有一啲即係隨機嘅電話調查啊，再填嗰份所謂點心紙啊，再寫意見等等咁樣。咁我諗其實到最後咁，希望嘅小組喺黃遠輝嘅領導底下，再加埋其他專業人士，能夠寫到一本咧，係即係亦都係即係baseline咧。港大啊，白崇禧教授咁，佢都係一個即係社會學係一個資深嘅教授啦，去做好多嘅 調查、 數據分析啦，咁樣再加埋中大有個嘅 polling， 我諗都係到最後咁，即係係咪一個客觀嘅報告？我諗即係小組每一個人都希望係即係相對係一個比較客觀嘅一個報告啦。 嗱，我問一下，即係與此同時，你哋喺團結金融喺個大辯論過程、諮詢過程之中，猛推你哋嘅 idea 喎，呢樣人哋就話係咪一個利益衝突咧？ 咁頭先咁講啦，其實我哋一路即係做智庫，就係我哋即係嗰啲三年半嚟咧，其實我哋係第一份報告咧，開始咧就已經係喺傳媒嗰度咧去講，因為你知啦，通常做智庫嗰個矛盾嘅地方就喺度嘛，即係話咧你做嗰啲嘢。咁啊，冇人報，擺埋喺側邊，咁啲人就話：喂，即係你做嚟做乜咧？咁樣。咁你講咗咁你梗係做咗之後，希望多啲人講，咁希望多啲人討論，因為其實到最後唔係所有智庫嘅意見都被採納㗎，係咪？好多嘢都我哋好多意見都冇被採納啦。咁但係起碼就算引起一個社會嘅討論，都係一件即係、就是、我哋覺得智庫需要做嘅嘢啦。即、就、係、是、希望能夠做智庫，就係我哋做咗一個比較，即、就、係、是、我哋認為係即係有好多數據嘅分析，咁咪引起社會討論咯。咁學你話齋，咁社會梗係有反對㗎啦，有唔同意㗎啦，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咁。但係起碼即係能夠將我哋嘅觀點表達。其實呢個咁嘅做法咧，我哋叫做即係政策倡議咧，喺過往三年幾都係一路咁做嘅。 你唔覺得係一個衝突？ 即係我覺得就係係咯，即係我覺得就係係呢個係咁，我作為智庫嘅身份係嘛，咁我哋希望就係、是即係做一個我哋認為啱即係嘅嘢嘅啫。咁當然有啲人唔同意，咁但係即係即係我諗即係小組 again 又有小組佢自己本身嗰個 terms of reference 啦嚇。咁最後大家就要 judge 究竟小組嗰啲output 啊係咪真係？即係過到大家嗰、那個即係客觀性嘅一個，即係特別喺黃遠輝主席帶領底下。 OK， 好嗱，即係嗱，關於土地嘅新聞咧，issue 咧係 never ending story， 係冇啊。譬如今日咁咧，立法會咧就有一個辯論，係關於房屋供應嘅辯論啊。今朝開始係進行噶啦，啊咁啊，好多人都講咗嘢啦嚇，咁今晚咧，亦都唔會講曬所有嘅嘢，大家唔好期望我一晚可以講曬成嚿嘢。而我請得黃元山上嚟咧，就唔係淨係噏土地嘅嘢。不過咧，即係土地方面咧，我要首先話咧，本土研究社咧，佢就係的確做咗好多研究功夫。你同唔同意都好， 同意，絕對同意，做咗好多研究功夫。 研究功夫，呢啲研究功夫咧，起碼喺我哋已知嘅資料裏邊咧，政府都做唔到嘅。啊！我哋有咁嘅 idea， 呢班後生仔的確係做得好好嘅。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哋係好多年嚟咧都話咧，香港其實唔係唔夠土地嘅，只不過咧係冇咁嘅冇攞出嚟用嘅啫。而第一樣嘢佢就話係宗地。根據佢哋嘅研究咧，話香港其實宗地係好多嘅，超過1000公頃嘅。OK， 咁佢話可以用嘅亦都唔少。咁即係啲中地咁，但係佢哋同埋話咧，佢哋都唔係冇分寸嘅，中地可能係好散，散收收嘅，人造衛星照片裏面散收收，佢哋畫出嚟咧係有啲咧係將佢好似星座或者係成嚿咁畫出嚟，係最近佢哋認為咧嘅交通設施。損害最少，佢話可以攞租出嚟用嘅。咁但係即係發展中地咧，就唔係好似報告書咗得話又可以攞到300多公頃出嚟嚇。如果我冇記錯呢啲數字，佢話我哋係可以攞到好多嘅。咁喺報告裏邊咧，關於咧就有8個選項啊嘛。短中期嘅係有3個。 中長期咧係有五個，短中期嗰三個咧就話中地啦、公司型嘅發展農地咧，同埋咧就係呢個私人遊樂場，咁主要係指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啦，因為現存最大嘅平地就係嗰笪啦，170公頃啦。咁佢哋就話咧其實中地咧係可以咧係有好大嘅發展空間。根本咧就係唔需要填海嘅，咁咧佢哋嘅拎出嚟嘅數字咧，佢就話咧本土研究社就話咧係有1.023 個千，即係1023公頃嘅中地咧，中土或者中地咧係冇納入到新發展區同埋房屋規劃嘅計劃裏邊，都幾嘥喎，係咪？咁你據我所知，你都有研究中土嘅問題，你又點睇咧？ 係第一咧，我就絕對係支持任何方法咧，係能夠多快好省咁樣咧，揾到土地去做住又好，翻工又好，做翻學乜都好啦，即係有一個咁嘅空間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中地好明顯係一個係需要去處理啦，咁樣咁最又要嗰個當然仲要處理得快添，即係你問我嘅話，咁不過我就話我嚟拉翻成件事大少少嚟睇咧，就係我自己睇香港點解而家喺現今呢個問題咧？就係、是、你睇翻我即係、就是、我出世到而家咧，即係70年代到而家咧，其實當時候咧就開始移山填海發展新市鎮，由沙田開始啊、大埔啊，等到後期嘅將軍澳、東涌等等啦。咁當時候咧就差唔多係每10年咧平均就發展3個新市鎮嘅。咁但係咧，咁你知啦，即係我哋維港兩旁已經發展咗，咁你咪發展新市鎮，移山填海發展新市鎮，咪有新嘅土地用咯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過往10幾年咧已經冇一個新市鎮落成。最後嗰個已經是10幾年前的東涌，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個土地，即係我哋就話好簡單去講，未來30年其實亦都係需要幾多嘅土地先夠咧？咁我哋就大約覺得係需要9000公頃，9000公頃係有幾多咧？就大約係即係3個沙田左右，咁即係話咧，平均每10年咧就1個沙田，咁大約咧就係、是、即係如果計翻有唔同嘅，我哋有唔同嘅數學去計下一個咁嘅，我哋覺得合唔合理啦？咁即係我自己覺得係。相對合理，咁9000嚟講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要未來30年嘅9000，咁咪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到9000咯，咁樣。咁中地好明顯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頭先你講我哋計頭先計所有嘅譬如有朋友講係1500公頃好，政府講嘅1300公頃好咧，咁當然嗰啲土地咧係需要去運用啦嚇。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其實你如果睇翻中地上邊嘅。作業是啲乜嘢嚟講咧？咁中地作業就不包括其實你睇到好多即係嗰啲擺貨櫃啦、擺物流啦、擺倉儲啦，有啲 recycling 啦，同埋當然有啲用得唔好嘅地方啦咁樣。咁但係呢一系列咧，其實我自己睇咧都係類似我哋叫做經濟後勤地嚇。咁我哋就 compare 一下即係香港嘅經濟後勤地相對於即係新加坡咧，其實我哋係少啲。經濟後勤地嚇，即係新加坡同一類型嘅經濟後勤地咧，係我哋即係好幾倍嘅。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就係唔係話在於哦，你唔用經濟後勤地咁攞嚟住得唔得？咁都係當然得啦。咁或者其實呢啲經濟後勤地即係而家嘅中地，佢本身咧係用得唔好、發展得唔好、規劃得唔好，咁呢啲當然都係事實啦。咁但係如果你執翻好佢之後，咁能唔能夠再大規模去令到香港有更加多嘅經濟後勤地咧？我覺得係需要嘅嚇，因為經濟後勤地即係雖然睇落去好似 我知道嘅經濟後勤，但係發展中地咧就係嗰、那個個成本又點咧？嗱，中地咧。即係有佢個好處，我哋即係有個 term 叫3通1平，所謂平咧，首先佢係平咗咧，唔使你去再開墾噶啦，佢地下係硬，相對地硬嘅，唔係農地咁咧係鬆嘅。OK， 三通者咧即係通路，起碼有條路咧似唔似樣另外一件事咧，佢要揾食噶嘛，一架車可以駛埋去。OK， 起碼有水有電啊，就排污唔知啦嚇。OK， 3通1平係有咗啦。係相對嚟講咧，係會一定係 easily accessible 嘅， 不是他都不拿了來 中地啦，是不是、 嗯嗯、 但是呢、就是、中地那種分散呢、你覺得那個發展那個、那即合不合乎化算呢？ 就咁嘅，其實所以而家中地咧，你一係咧就係細細忽去做先，即係譬如橫州，橫州就係即係二三十公頃，咁啊相對細嘅。咁一係咧你就做大忽啲，即係譬如而家嘅元朗南咧，係用一個所謂新發展模式嘅去做，咁就一百公頃。洪水橋咧都係一個新發展模式嘅 NDA New Development Area， 咁嗰個咧就我哋叫做細新市鎮啦，即係以前沙田就好大嘅，譬如洪水橋咧相對嚟講咧就細幾倍嘅，咁我佢叫即係新發展區，但係咧。都是一lot過咁去成抽一齊去發展。咁洪水橋裏面有幾多少宗地呢？就係講緊有200公頃嘅宗地嘅。咁所以咧就係你一抽過發展，即係成個新發展區，即係小新市鎮咁去發展咧，就發展得多啲，有規劃啲，大規模啲。咁一係咧就係攞少啲，就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咪會即係希望會快啲咯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你要發展宗地嗰個例子咧。已經就係用咗個細嘅發展咧，就係橫州嘅發展嘅模式啦。如果係大規模咧，就係洪水橋同埋啱啱出嚟嗰個新界東北。而家即係唔係話啱啱出嚟，係即係新界東北同洪水橋咧，其實都講咗好耐啦嚇。咁就基本上係二十年前開始講，講到而家咧，今年聽講咧就真係會攞去撥款。咁呢幾日就係講新界東北。攞去申請撥款去收地啊、三通一平啊嗰啲錢啦、啊，咁似乎咧嗰、那個錢嘅成本咧就更加清楚啦。咁而家似乎咧喺私人土地用即係土地收回條例去收嘅私人土地咧，其實再計埋賠償啊所有嘢咧，而家平均每尺咧係差唔多係千八蚊尺嘅。咁再加埋三通一平咧。就係即係一千蚊尺嘅，咁嗰度咧就係即係二千八百蚊尺啦。咁所以而家報紙上面就話啊，你淨係搞新界東北嗰三百幾 hectares， 可能咧都會需要唔知幾多錢啊咁樣。因為其實好明顯，即係其實而家我諗新界東北其實裏邊咧係有五十公頃嘅宗地嘅，就已經係橫州嘅兩倍嚟㗎啦嚇。咁所以要即係處理新界東北嘅宗地。包括剛才我們咪前都有講的即係間木廠啦咁樣，這些都是需要去處理的。那 again， 我的原則都是多、快、好、省。那你主要做得快，梗係冇理由不做啦。那只不過我似乎觀察呢，即係譬如你看橫州由2014年諗住話會快。到而家其實都你話第一個單位落成都諗仲有一段嘅時間，譬如新界東北由即係十幾二十年前講到而家嚇，佢第一批入伙都係又係講緊再後嗰幾年嘅即係嘅事，咁洪水橋又係即係佢裏邊係多嘅宗地有200公頃，咁但係咧即係由二十年前講到而家，今年攞申請撥款啦，去收啦。咁根據政府而家嘅講法咧，都係話第一批入伙就係2023、2024，搞掂曬成個洪水橋咧就2038。咁即係話前後由開始到搞掂成個洪水橋咧，係差唔多前後咧三四十年。新界東北其實都係講緊呢啲咁嘅即係時間嘅。咁好明顯啦，即係正係因為造地學你話齋，啲地係可以。收得好啲，規劃得好啲，咁但係有啲咩嘢方法令到佢快啲咧，平啲咧，咁其實大家都係當然係想有見到呢樣嘢發生啦。 嗱即係我想問你，頭先計咧，你哋話咧三通一平嗰個價，即係其實咧計埋三通一平啊，咁啊啲嘢咧即係計幾錢啊？ 2800蚊尺， 喂，其實大概點計出嚟咧？我睇好多人都想想知道。 呢個就係政府今日喺法會嗰度公布嘅，即係話佢因為根本佢要真係收啦嘛，咁所以佢就要問立法會攞錢。 撥款 係啦，咁嗰個撥款個數， 即係報紙有講啦，就係啦， 冇錯啦，就係嗰個數啫。其實 北古洞同埋粉嶺北同埋呢個古洞北， 冇錯啦， 嗰個發展。 係，只要你將嗰個佢申請撥款嘅錢除翻佢要攞去收嘅私人土地，透過土地收回條例去收嘅私人土地，咁你將個 hectare 算翻做尺啫嘛，咁其實就大約係講緊即係2800蚊尺，如果係收地價加埋三通一平嘅價，其實唔單止新界東北啊，之前洪水橋都係，洪水橋就唔係收地價啦，淨係做三通一平嘅價咧，係講緊500億啊嘛。咁500億嗰個 land formation 係就大約如果即係因為洪水橋大約係400 hectares 嘅話咧，其實你講緊每一尺咧，大約都係 要1000多元三通一瓶嘅。咁即係嗰個就未計頭先講啦。其實你要計呢啲咧，就要首先計佢收嗰個地嗰個價，因為你土地收回條例，如果係一個NDA 嘅做法嘅話咧，就係、是、用一個即係 Grade A 嗰個嘅價去收嘅嚇。咁、當然你話有其他偏遠啲。平啲喎，咁係嘅。咁但係如果你係 NDA 成個咁去發展咧，其實佢就基本上你睇翻新界東北同埋洪水橋咧，都係用最貴嗰個價去收嘅嚇。咁、嗰個價去收啦，跟住你就要上面有啲嘢要清理啦，跟住就係搞三通一平咯。 嗯，大家咧即係留言都斯文啲啊、嗯！大家依度講你嘅地方，我俾得任何人講咧，我希望大家即係冷靜啲啊！咁亦都今晚咧有啲朋友捐咗款嘅，多謝下佢啦。咁啊有 Terence Kong 啊，咁你滿唔滿意個嘉賓呢件事？但係我好多謝你今晚捐款啦。啊，仲有個公主同啦，唔知有個叫公主同啊，有個叫做 Minkies 啦，啊有位叫做。Holdy Tong 啦，有位叫Connie Ma 啦，咁讀唔曬啊，咁多謝你繼續捐錢。嗱，呢個平台咧係俾大家討論嘅，咁嘅即係因人廢言咧，呢啲唔係言論自由，應該咧係講開言路，大家百家爭鳴先至係言論自由嘅。咁啊，繼續同阿黃元山傾偈啦。喂，咁本土研究社話 ，OK， 即係因為佢哋做得最積極嘅，佢話其實。淨係諗中地已經足夠發展啦，唔使搞咁多嘢。你又點睇咧？ 即係頭先講， 即係差唔多足夠發展啦嚇。 頭先講咧就因為中地本身，我哋都叫佢做即係經濟後勤地。咁佢本身嘅經濟後勤地已經少過其他嘅地方咧，係幾倍咁樣。咁所以咧係應該執得靚啲，做得好啲嘅規劃啊。咁但係咧我就即係呢，但唔等於佢上邊嗰啲經濟後勤地咧係冇用嘅咁樣。咁甚至咧，你問我嘅話，我哋需要更加多嘅經濟後勤地嘅。咁唔等於咧唔處理而家中地嘅問題，處理而家當然要處理中地問題。就是、因為咧，佢有所謂規劃上邊啊、執行上邊等等嘅一啲咁嘅問題啦。第二點啊，站就係我哋頭先講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從我嘅角度就係我認為即係香港未來咧係即係要好似過去咁樣咧，係你要有新嘅土地咧，先至能夠容納我哋即係安居樂業嘅條件嘅話咧、如果需要9000公頃，就算你用曬1500公頃嘅中地，其實剩翻。嗰好幾千公頃又喺邊度嚟咧？咁呢個係需要問嘅問題嚟嘅，因為其實畢竟到最後咧，我哋點解成日話同新加坡比較，可以有好多嘅比較。 係啊，你講咗好多次關於新加坡㗎。 咁因為即係新加坡係事實上佢規劃好啲，佢事實上係有策略性啲。咁但係嗰個事實就係喺佢係用緊75%嘅地，3/4嘅地咧，佢都能夠去用去發展啊嘛。但香港是用緊1/4的土地，因為我哋點解咧係山多平地少嘛，咁所以我哋係用緊1/4嘅土地。人哋新加坡因為平地比較多，所以用緊3/4嘅土地。咁所以你話我哋係咪應該咧再積極去發展其他我哋未用嘅3/4咧？都係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其他3/4咧，好多都係咧，當然有40%係郊野公園啦，有其中6% 咧係環保生態敏感嘅地區啦，再加埋14% 嘅綠化地帶啦，其實你再加埋其他都係一啲山坡嚟嘅話咧，其實你能夠去真係再去揾嘅。土地的地方咧，相對嚟講，我自己看咧就係比較少嘅咁樣。咁同埋學你話齋，我即係成日都問嘅就係、是，咁人哋新加坡即係平地多，我哋咧就係山多平地少。我哋發展1/4，發展3/4，但係如果你講即係填海嗰個百分比咧，其實佢係講緊。多我哋3倍啊嘛，即係照道理一個地方，如果佢平地多，佢唔需要填咁多海啊。照道理我哋平地少係應該填多少少海啊。但係事實上我哋其實填海嘅百分比係6%，佢哋填海嘅百分比係超過20%。咁所以即係當佢已經用緊3/4嘅地，再填咗20% 海，咁自然咧佢人均嘅居住面積咧。就大過我 係呢個係好吸引嘅人啦嚇，係即係香港嘅人均居住面積等於新加坡嘅1/3。 係啦，冇錯啦。另外咧，我哋計過另一條數咧，就係唔係淨係講緊居住啦，因為你知啦，土地要翻學啊、翻工啊等等，咁我哋就計一條咧攞走居住面積之外，計一計其他我哋叫做設施用地。咁其實咧，新加坡嘅人均設施用地咧都係大我哋3倍嘅。 咁即係所以你見到佢學校大啲啊 ，office 大啲啊，或者 open space 又多啲啊，即係我哋所謂你落到街，你屋企即係我哋屋企已經夠細夠逼，落到街希望多啲所謂 open space 嘅地方咧，其實新加坡都會多過我哋。咁呢個係因為得一條數啫嘛，佢用緊四分之三， 即 係 冇擠迫啦， 一 句咁 講曬啦， 有個新加坡即係冇嗰種熙來攘往嘅感覺啊，嚇冇即係逼嘅。即係好逼仄嘅感覺，啲屋又大啦嚇，呢個係吸引嘅一面。咁但係即係其實咧仲有好多嘢要討論嘅。啊，不如我哋唞陣先，翻嚟再傾過。大家繼續留言啊，繼續俾你鬧冇問題嘅。OK， 大家咧公開嚟討論啫。因為我哋咁講，因為我哋已經討論咗四次係。由 The Other Side 去講嘅，今晚咧叫翻黃元山嗰邊講一次啫，大家都唔使咁嘢，使咁勞氣係嘛？留言繼續睇 ，OK， 唞一陣。 好，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歲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條大一股賣幾錢？$45，你點可以唔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煮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梅海心花胶$228啫，五蛇羹大家买过好多噶啦，今次再减价落去$158，仲有我哋啲腊肠咧、卷肠咧，大家都知道好食噶啦呢个，我哋呢啲咧香港制造不含添加剂，买二送一，好啦，咁过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卖$68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买满$400咧，仲会送个袋俾你。送个袋俾你做咩？唔系，系任你拣糖入满佢，入得几多就几多，塞爆佢就系免费攞走嘅，系唔收钱嘅。 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啦，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孫，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今晚請到黃元山上嚟咧，就我哋嗰個 graphic 啊，健仔 show 俾我哋睇下啦。graphic 咧就係講地與人嘅，因為咧大家最近諗起嘅黃元山咧，都係同呢啲嘢有關嘅。咁啊就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咧，喺舊年12月31日，即係除夕嗰日嘅朝頭早咧，公布咗佢哋嗰個報告。OK， 咁報告咧話列出8個選項，其中咧第一個選項就話棕地嘅使用啦，第二個咧就係發展公私營發展嘅農地，第三咧就發展嗰個私人遊樂場，咁即係大一般嚟講咧係指最大嗰嚿就係粉嶺高爾夫球場，咁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嘅選項，其中咧係好最大爭議性嘅咧就係填海啦。OK， 咁你哋咧你嘅人翻緊工嗰個叫做咧團結香港基金啊，你係副總幹事，佢有好多 title 啊，你嘅第一個 title 係同呢有關嘅，所以我哋講依樣嘢先。今晚仲會有其他嘅話題嘅。咁喺公布嗰、那個林鄭咧，舊年嘅施政報告咧，就提出咗咧係發展呢、這個正式提出發展東大嶼山都會嘅計劃嘅。 咁填海咧係1700公頃，聲稱可以住110萬人，乜事物唔 OK？ 咁喺發表咗之後唔夠一個星期嘅星期日咧，咁就有10000人上街示威 ，OK？ 上街示威反對呢樣嘢嘅好少，因為一個環保同埋居住問題可以揾到10000人上嚟示威咧，就係難嘅。其他議題咧，譬如政治性議題，可能係會超過10000人出嚟示威。一個環保同埋居住土地嘅問題，可以有10000人出嚟示威咧，係絕對唔少嘅。咁不過嗰、那個你哋提出嚟嗰個報告咧，你亦都係一個土工組嘅成員啦。咁、那個報告就話咧大部分人都是支持超過即應該有60%的人我讀下呢個數字，驚讀錯啦。就是話支持嗰個東大嶼都會計劃嘅、，OK， 有62%，OK， 咁呢個係唔少嘅。不過咧後來咧有即傳媒進一步去挖掘嘅時候咧，就話咧呢個支持咧係一個量化嘅支持，而喺質化方面咧係只係得6.93% 嘅啫，咁呢個有好大嘅分別啦。咁我真係好想請教一下你啦。喂，其實即係你哋都想，我睇過你啲宣傳片。嗱，我信黃元生係一個好人啊，你未必同意佢立場。我信黃元生，即係佢係講出嚟好真誠嘅喎。啊，就話叫大香港住得好慘啊！你睇過喺 YouTube 即打黃元生三個字，你揾到㗎啦。OK， 都好慘啊！啲人咧，我哋應該土地 OK。而佢講出嚟就話香港過20年都冇發展一個新市鎮。我講埋俾你聽啦。咁最後一個發展嘅新市鎮咧，就係叫東涌，即係機場所在地。之後就冇啦，冇即係冇去揾。而家要發展一個新市鎮，而最 viable 的方法就是整個填海出嚟嘅。 因為我去新界東北，你就當一個小規模新市鎮啦，或者洪水橋有一個小規模 新市鎮。個 size 都係 咩？就爭啲，不過 係你冇得揮噶啦。你即係你話如果規劃咁樣咧，東涌係即係都唔差嘅，啊，即係爭好遠嘅，即係。咁因為東涌當年都係 即將軍澳咁樣啦， 係啦， 將軍澳大咁多係， 咁我就想問下你啦，嗱，咁即係有出現咁大嘅依樣嘢啦，即係嗰個話量化就62%，即係其實好多人打電話問佢應唔應該填海啊，多笪地啊，咁佢話好啊好啊，咁有62%喎 ，OK， 咁我聽翻嚟咧，啲朋友講都話係即係解決嘅方法都係用填海 ，OK， 因為填海咧你對人少。所有講出嚟嗰啲咩棕地啊、公司型合作發展農地啊、發展私人遊樂場啊、等嘅方選項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政治問題，一個好大政治，你會傷害好多人嘅利益。OK， 同埋啲利益咧就好難釐清咧係有冇勾結。OK， 有冇輸送利益係好難嘅，我話俾你聽。咁但係都要做嘅。但唯獨對住個海咧，海洋咧就佢唔識講嘢嘅。OK， 不過啲環保人士咧會同你講嘢，咩阿林超英啊、李偉才啊、依個阿陳劍青啊嗰啲會同你講，代表佢哋同你講嘢嘅啫。即係你覺得點解可唔可以説話？點解填海係一個 more viable、more 可行嘅方法咧？ 我就唔想一個，即係你知我都係講緊一個所謂多管齊下，我就唔覺得係一個 你只係講得啱啊！我哋做節目咧都係多管齊下㗎，即係所以不同嘅嘥人都想啊上嚟啊，係咪先？啊多管齊下嘅，單管齊下係唔得嘅 嚇。因為真係一樣嘢，你永遠都唔知道佢個時間性嗰個不確定性係好大嘅，同埋我哋講話其實最反對填海，頭先你講當然環保人士，我同意，因為即係我哋都希望點樣去攞到一個所謂可持續性嘅一個發展嘅平衡咧。因為講可持續性一定係講緊經濟、環境同埋即係民生，你個三者點樣去攞到個平衡？咁每人嗰個平衡點係唔同嘅嚇。咁我自己相對就認為，即係喺盡量環保嘅情況底下，我哋都係要透過即係維港以外嘅填海去發展新市鎮咁嘅啫。咁但係當然即係好唔係好，即係好多人亦都未必會同意。不過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咁啦，就係、是、就算你要喺另外一批人反對維港以外填海嘅咧，其實就係喺新界可能有好多地嘅人啊，咁所以即係因為如果係新界有好多地。 咁啊，即係你如果發展新界嘅話，可能佢咪會得益咯。但係如果你係誒 有四啊， 有喺第二度發展嘅，咁可能誒你個喺嗰度喺新界某一度發展個迫切性嚇 係低咗嘅， 就低咗嘅嚇。咁就希望其實我哋覺得你唯有係透過喺誒唔同地方都有發展嘅空間，你就有機會咧去鬆咗。啊，頭先講咧，新界如果誒啲人係有好多地嘅話咧，其實你嗰個所謂談判嘅籌碼咧係會高啲嘅嚇。咁、呢個我覺得係誒、都係其中一個令到誒。 哦、這個係一部分原因啫。咁但係睇其他人咧，佢哋表面上起碼我睇唔到佢哋同呢個新界土地有啲乜嘢利益啦嚇。咁但係我估佢哋都係講就站在一個保育。Okay, 當然啦，當然 角度，同埋土地公義嘅角度。 嗯、 張小紅講過咧，香港唔係冇土地，而係冇個公義嘅土地規劃嘅機制啫。咁、我要睇下就話點解即係咪依個東大嶼都會計劃整咗嗰嚿出嚟？你哋提出團結基金、團結香港基金提出2200公頃嘅林鄭嘅就1700公頃啦嚇。是不是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了呢？因為既然你已經找不到這麼大塊地了，好像東涌那麼大塊地去發展了，是不是這個是可以一勞永逸解決了？ 我覺得就起碼接近即係9000公頃的土地嗰個需求多一點咯。即如果你不做2000的話，咁其實要去到9000是講緊頭先講橫洲是30公頃，而家講嘅新界東北係300公頃。咁你幾時先要去到9000？頭先我講三個沙田嗰個嘅量咧，咁就其實變咗有一個比較大規模嘅造地方案咧，就係、是、接近。嗰、那個9000公頃，頭先講咧，即係你點樣能夠有機會追近新加坡，無論住，無論起居飲食、生活所需要嘅土地咧，其實一定行一大步少少嘅。第二咧就係頭先講我哋十幾年嚟冇真係做過地，我哋而家嗰啲譬如點解公屋唔夠譬如私樓唔夠，其實因為好多公屋咧而家都係講 等五年啦，各位 插針樓嘅，或者係做點解其實點解而家公屋起得咁慢？其中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嗰啲面粉咧。是透過我哋叫做改劃得翻嚟嘅，改劃就係本來佢唔係攞嚟住，你就夾硬即係喺屋企隔離嘅 借啲麵粉過嚟， 借啲麵粉過嚟。咁但係嗰啲地可能係本來攞嚟休憩用地啦，你就攞住嚟起樓啦。咁但係其實你梗係想希望係更加多嘅麵粉真係攞嚟起樓或者真係攞嚟住嘅，咁就唔使周圍都去搲，變咗你起公營房屋啊，起私營房屋嘅量就會快啲。最後一點啊，阿湛，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人話咁你填海。係咪一定要即係係咪就會嗰、那個交通基建嗰、那個成本會一定貴啲咧？我都想講埋呢一點，因為咧其實我自己睇成個香港嗰個新界，無論鐵路東鐵又好，西鐵又好，所有公路都好咧，已經係接近飽和，甚至已經係飽和咗。你睇到即係點解好多人而家係反對緊喺馬料水即係近岸填海咧？其實係因為即係大家覺得嗰個交通已經係。好逼爆啦嚇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繼續喺新界嗰度發展，但係嗰個交通基建嘅建設跟唔上嘅話咧，其實你根本係只會令到而家已經負荷咗嘅交通基建，鐵路又好，馬路又好，公路又好咧，更加逼嘅。咁所以如果你同意咗話要發展一個比較大規模嘅新市鎮又好，新發展區又好咧，其實你就算喺新界邊度發展嘅話，譬如用政府嗰個所謂新界北。將來嗰個700公頃嘅發展嘅話咧，其實佢係需要多一條鐵路或者公路咧，先至能夠舒緩到，或者先至能夠舒緩到嗰個成個交通逼爆嘅情況嘅嚇。咁、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其中點解我覺得透過起多啲即係所以唔可以話哦，因為你基建就貴啦，而係因為你個基建其實你擺喺邊度咧，嗰、那個基建。你都需要嘅。如果你擺喺新界北嘅話咧，其實嗰個基建咧，我分分鐘嗰個價錢咧，係會更加高咯。 譬如咧，譬如即係邊個位啊？你可唔可以講？ 新界北，今日我就冇帶個地圖上嚟啦。新界北就係、是即係而家講緊未來，佢有拎個新嘅新發展區，即係新界東北，再以即係北上邊咧嚇，有個咁嘅地方。 譬如即係申請緊撥款嗰個古洞北同埋呢個 啦， 同埋嗰個粉嶺北嘅。 係啦，其實嗰度就相對嚟講個規模只係講300公頃左右啫。咁 我相信如果新界東北、或者古洞北的三百公頃，如果這個洪水橋即係嗰四百公頃再落成咗之後咧，其實而家你可以想象，而家西鐵咧 已經爆得好勁， 特別喺翻工時間錦上路，其實都已經係好難上車。咁、你可以想象洪水橋橫洲就喺西鐵嘅隔離，因為點解揀橫洲就因為嗰個交通基建近啊嘛咁所以就係、但係如果你再喺現有嘅交通基建上面再發展再負荷嘅話，除非你要起多啲交通基建嘅啫、除非當有啲人話哦，你點樣去adjust？香港那些即係喺哪度翻工的地方之類，啲全部都可以諗嘅。但係我相信，如果即係你不再起一條比較具規模的基建的話咧，其實香港嗰個負荷情況只會更加嚴重。 咁如果是人工島咧，林鄭所講嗰個人工島咧、你點樣去說服人話係佢唔會係特別貴啲？ 我諗就係、 始終嗱，先講成本先嚇。 所以頭先講嗰個無論你在哪裏造地呢，都要首先有個做那個生麵粉價啦。如果是新界的話，好像現在新界東北，那就要收地啦、賠償啦，或者那那裏呢就現在約略呢是講緊剛才講1800元。如果這個填海的話，其實而家講個造價就咁講個，即係起啲海堤啊，倒啲填料咧，都係講緊即係1300元左右。咁其實我當差唔多啦嚇呢一部分咁樣。咁跟住你頭先講就係三通一平啦。咁你填海又係需要即係下邊要做嗰啲三通一平嘅工作啦。洪水橋同新界東北同樣都係要做三通一平嘅工作，大約都係即係差唔多價錢。最後就係嗰、那個起橋、起隧道、起鐵路啦咁樣。咁如果你睇而家嗰個佈局咧，嗰條嗰個鐵路就係令到屯門同埋元朗嘅朋友，即係新界西住嘅朋友咧，多一條路透過大嶼山，通過嗰個人工島就出到香港島嘅。係，即係當香港島多條隧道又好，你當即係新界嘅人就新界西嘅市民能夠多條路出到中環又好，你當即係大嶼山北嘅居民同樣即係都多條路出香港島又好，嗰、那個其實本身嘅基建係有利舒緩嗰、那個交通負荷的情況啊嘛，其實你睇翻十八個選項咧，唯一一個選項就係嗰個人工島咧，係能夠有機會係令到你舒緩現有嘅交通嗰、那個負荷嘅情況，因為其他所有選項咧都係講緊現有嘅交通基建上面，你再揼多啲嘢上去啊嘛。 明白呢、這個明白，但係咁喎，會唔會太貴咧？即係嗱，因為政府係喺拋出咗啊，林鄭拋出咗呢、這個東大嶼都會計劃嘅時候咧，係冇講過抌幾多錢落去嘅。OK， 咁所以嗱， 即係好多人都話咁香港而家嘅儲備咧嚇係超過10000億，超過10000億嘅，有即係擔心咧係會用曬嘅。OK， 或者唔用曬都用好多，儘管分好多年會用好多長期落去嘅，即係呢個係。市民係有個憂慮喺度嘅，好多人咧就係話倒錢落海，倒錢落海，所以嗰日示威有10000人咁犀利，因為呢個議題冇諗過有10000人出嚟咁多噶啊。 所以我就話，第一就政府而家就係講緊佢會即係做一個研究啦咁樣。咁你嗰個研究再出嚟，因為佢同頭先你話嗰啲具體數字、經濟嘅成本同埋效益。咁你研究咗之後睇嘅方案，去俾市民去討論咯。咁呢個我覺得嗰個過程係咪就係即係係應該去研究啦。如果你冇研究冇數字，都即係 好難再 討論啦。咁所以學你話齋，而家喺呢個層面咧，就係、一個即係、所謂 judgement call 嘅層面。大家個 judgement call 唔同啦，即、就、係、是、我自己咁睇完啲數，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去投資基建又好，投資呢、這個起土地又好，咁香港最珍貴的就是土地，因為土地不只是錢的問題，是令到你有社會又有社會效益，令到我能夠安居樂業，這個是即是那個judgment call 的問題。但是 到時候如果能夠具體幾年之後，政府做的研究都即好幾年的了、有多少數字的話，我想到時候那個討論就來得比較更加實在，因為現在大家都是講緊話即是約摸個數啊，不是一些官方的數字，現在基本上是沒有官方的數字，大家都是基於自己對那個事實的認識或者那個判斷而作出不同的交流樣。我覺得就如果你說幾年之後多一些數字的話，自然可能那個交流呢就會來得更加 更加即係啊容易去傾咯嚇。 嗯，但係咧一般估計咧千千億嘅啦，唔會二千億咁少，係數以啊多個機場啊。呢個嗱，即係話誒，亦都有人嚟咁講咧，就話喺嗰度誒，而家即係香港中部啦，其實即係中部水域嗰度咧係填海咧誒。是一個風險很大的，尤其是在面對地球暖化的過程裏面，因為不要看輕氣候這件事，氣候這件事是政治來的，一個大的政治issue來的，科學家普遍差不多一致是接納了，現在地球的暖化不是一個 cycle 來的，現在地球曾經試過暖化，亦都試過呢個冰河時期。OK， 咁今次嘅嗰個係自然嘅，係一個 cycle， 一個循環嚟嘅。但係今次嘅暖化係人為嘅。OK， 而人為咧造成咧係好急速地暖化。咁海水嘅位置上升咧係已經係係既成事實㗎啦。咁喺咁嘅環境之下起個人工島咧，係唔係即係可行咧？即係一個實際嘅做嘢咧，實際嘅方法啦。咁第二就話咧，一個海浪啊，嗱好衰唔衰啊？舊年講到慶合人工島嗰陣咧，就爆個山竹集港，十號風球集港嗰日仲係星期日，我估你記得啦嚇。咁啊，嗰日係好恐怖噶，好耐都冇試過十號風球。過去幾年都有試過，但係打到咁勁咧，係嗰次最勁嘅，即係勁咧。後來睇啲好多損毀啊，仲有啲遊艇沖曬上岸啊。但係即係 visually 你睇得好清楚。咁嗰次打風咧，令到啲人咧係有即係有擔心嘅喎。啊，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有冇喺你建議個人工島咧？你哋有份建人工島嘅時候，有冇考慮過呢啲因素咧？即係波浪嗰個問題啊，同埋地球暖化，海水個水位會上升。 咁即係我坦白講，我係作為 大自然嘅，大自然 嘅嚇。我同意頭先你講嘅所有嘢，即係包括氣候暖化。令到即係嗰個氣温上升，除咗水位上升之外，嗰、那個暴風嗰、那個那個力咧係會大咗，那個 frequency 會高咗，雨亦都會多咗，風會大咗， 打風係多咗。 所以其實成個香港當然係點樣去做應對嗰所謂 resilience 啦，而家即係好多部門都喺度睇緊啦嚇，即係住。其實不只是海邊，你山坡咁樣，山坡如果你多了雨水的話，咁佢會唔會又容易啲？你設計嗰個山坡嗰時候，而家香港譬如香港島咁先算啦，你知道其實好多地方都是依山而建嘅，甚至有啲即係好多豪宅都是山坡上邊啦。咁當時候計嗰條數係咪就能夠承受未來即係多了雨水、多了風嗰、那個風暴嗰個嘅承托力咧？咁呢啲全部都要在當然係喺而家嘅科學基礎上邊咧，或者係而家嘅科學嘅理論層面或者預期裏邊咧，係做一啲即係應對嘅工作啦。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全香港都要做嘅嚇。咁我頭先講咧，即係至於你揀即係嗰個即係填海嘅地方，就希望咧嗰個填海即係嗰個地方咧，相對嚟講，第一就係即係環境嘅破壞就可能會盡量。相對較低啦，即係譬如，如果你揀喺西貢出邊嘅，咁嗰度就海又深啲啦，個環保嗰個影響大啲啦。如果你揀喺譬如後海灣嘅，咁即係嗰度有米埔出邊，咁當然又係會麻煩啲啦。咁如果你係揀喺大嶼山西邊嘅，咁又係即係嗰度就係正正係東華白海豚出沒嘅地方啦。咁你唯一係揀一個即係我諗呢個係。是相對的，就是希望盡量 去減少。第二呢就是剛才講的，你也都希望是揀一個地方相對來說就是那個有多一點天然的屏障的。如果你看回現在個中部水域的位置，為什麼這麼有趣的地方可以值得研究，其實現在都是說即政府會繼續用多幾年去拿些錢 去研究， 就快要過立法會要申請。 為什麼那裡是起碼是研究值得研究的地方，我現在都在 argue 這件事，其實就是係你發覺咧喺嗰個淡江列島，即係佢以南咧，其實一系列喺香港境外嘅一啲細嘅島咧，係形成咗一個天然嘅屏障。咁即係話我哋細個讀即係香港嗰個所謂維多利亞港水深港寬咧，其實就係因為唔單止係維多利亞港，而係佢進出維多利亞港咧，相對嚟講嘅海浪咧，都係因為佢不同南邊有啲列島咧，去保障住嗰個相對嚟講嘅嗰個所謂海浪啦。亦事實上，你睇翻喜靈洲而家係就正正係嗰個所謂 謂避風塘的地方，你通常都不會放一個避風塘在那個整個香港最大浪的地方，亦都有很多所謂 anchorage， 即是你泊的船亦都是泊在即中水附近的地方的，你亦都不會相對找一個即比較大浪的地方來泊，就是那個位置就是為什麼、避風塘又放在那裡，泊船又泊在那裡，就是因為其實相對來說那個是又是相對平靜，所以這些所有東西都 是需要多幾年時間、即是 用多很多倍，即是我們自負資源是有限的，坦白說、即是當然是要需要一個政府的行為是用多很多的時間和資源呢，才是一個比較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一個方案呢，能夠拿給市民去討論。 林超英認為即那些海浪會比你們、即所預計的高的，你怎麼看呢？ Again， 即這個其實現在 debate 都即我想你最好就是等到就是即政府 他會研究，他想研究或者想申請撥款，那你在那幾年裡面就是 run 不同的 scenario analysis， 那、再 based on 現在是不是你所說新的風暴、那個、或者再 stress test 一下它、用不同四方八面這樣試一下有不同的、即 extreme scenarios， 那再看看，那這些全部都當然一定要做啦、 不過呢前規劃署那個副署長呢、伍華強上過來過這個節目、四次、我們講到這個 topic 四次，今次是第五次、他就說呢、填海呢家嘢咧，你開始咗第一步，你係冇得翻轉頭噶啦。 嗯， 啊，即係話啊，你一定要繼續填落去，否則會被海浪沖曬佢嘅。你又點睇咧？ 我唔知得啦，即 係你一定要決心嚟噶啦，即係你冇得咧。譬如可能要幾年先至填一朝愚公移山啊，唔使咁耐嘅，就即係慢慢咁起，慢慢咁起。咁你 once you start 咧，你係唔可以停嘅。咁啊，洗濕個頭噶啦，一開始就冇得翻轉頭噶啦嚇，所以嗰啲錢係猛咁抌，猛咁抌落去嘅。 咁其實就你頭先講咧，即係從我 perspective 就係我香港需要9000公頃，咁你填100、200、300、400。我都覺得係你其實係去到即係嗰度嘅位係能夠即係俾到填到2000，我覺得係應該係填2000嘅。其實咁因為我嗰個睇法就係、是、你又如果真係想能夠有機會改善香港嗰個環境嘅話，你必須行一大步啊嘛。咁當然即係如果唔同意嘅話，就行一小步都唔好行添啦。咁樣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即係講翻即係錢嗰個問題。頭先講嘅其實兩個層次，第一就係你政府能唔能夠即係透過賣地咁樣收翻啲錢，咁呢個第一部分啦。咁賣地咁我哋即係睇過啲數，我覺得即係應該係應付到，咁睇你賣幾多地嘅啫咁樣。咁第二就係、是、咁你除咗嗰、那個庫房，除咗賣地收入之外，咁你上面個島上面有人翻工噶嘛，有公司開業噶嘛，咁即係話公司會有即係嗰個所謂嘅 profit tax 啦。咁你上面居住嘅市民會有即係salary tax， 呢啲其實都係咁點解會有profit tax 同 salary tax？ 因為上面係有經濟活動嘅，其實咁即係話咩意思咧？即係話其實嗰、那個佢呢個島其實除咗即係令到你安居樂業嗰、那個，最終亦都能夠係帶動到個透過帶動個經濟咧亦都能夠有一個更加舒適嘅環境，能夠安居樂業。咁上面嘅公司咧係有即係 revenue 噶嘛亦都會出糧噶嘛。咁呢個就係、是那個經濟嘅。的層面，所以我覺得就係、 是、簡單點講，以戰養戰，以地養地，啊唔係，即係啦，以地養地，以戰養戰，以地養屋，以屋咧就係、是、製造經濟活動，有經濟活動自然有税收。 我覺得嗰個經濟活動唔單止就話啲大財團、大公司，你知道其實而家香港問題，即係我哋本來想講到多少少，就係香港事實上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嗰個財富集中嘅問題。咁財富集中嘅問題，當然係反映咗係土地嗰個集中嘅問題。呢個事實上係反映成個香港經濟嘅問題。咁香港要能夠令到即係所謂經濟多元發展，即係話咧中小企或者不同才能的人都有一個即係發揮的空間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的嘛。咁如果你其實你如果有多啲嘅地方，就是、希望咧嚇、你有進一步即係多咗一個舒緩的環境，俾大家有不同的才能人都能夠去各展所長。其實就係、是、最終係咁樣。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第一步，即、就、係、是、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我唔係話即係土地事實上唔係一個。即所謂靈丹，即係一個即係 silver bullet， 你食咗就 panacea， 或者你即係食咗之後就乜問題都冇嘅，唔係嘅事實上。咁但係你 即係好似個講法就係、是、你有地唔係萬能，但係冇地嘅話咧，其實真係 好多 嘢 做 唔 到嚇。哦，嗱好，即係我仲有其他嘢問你，不過問你最後一樣嘢啦，即係關於咧就係、是、公私合營發展農地啊呢樣嘢。嗱、最擔憂嘅咧，我亦相信就合理嘅擔憂、合理嘅疑問、reasonable doubt。就係點樣可以冇做到係冇官商勾結咧？最擔心即係依樣嘢啦。嗱、新界好多農地係啲地產商買起咗嘅。OK， 你要去新界行山嘅時候咧，好多農地係荒廢，冇人種嘢嘅。OK， 裝曬啲雜草喺度，好多好多年由細個行山至到而家都係咁樣嘅。即係話呢樣嘢已經存在咗啦，好多地產商買起咗啦。咁要公私合營，合營嗰陣咧，咁咪要俾錢噶嘛？公私合營要俾錢、要補地價嘅、即係好啦。而通常呢啲咁嘅農地咧嚇、即係可以行山，梗係青山綠草啦，係比較遙遠嘅，即係未必有可以行到車嘅路啊，山路，即係話冇三通一平。OK， 嗱水電都有啦嚇、OK， 嗰啲村多數都有水電供應嘅。咁啊，水電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冇車路啊，冇馬路啊。咁、你要發展嗰啲好多時就係、我哋會睇到話點樣可以說服香港嘅市民可以有一個機制係令人覺得起碼覺得係冇官商勾結嘅咧？ 呢、這個我諗就係真係要政府去諗啦。大家其實大家我諗嗰個原則都係公平、公開、公正，係有個機制，大家都係信服，係會做到頭先你講嘅嘢。咁呢個即係我諗具體嘅機制，咁就要政府要去諗啦。咁就但係我諗個原則 呢個係好多人嘅疑問嚟㗎、 因為其實我諗就係、是。頭先講咧，你譬如新界東北，咁新界東北或者洪水橋啲新發展區裏邊都有好多私人嘅地方嘅。咁嗰啲私人嘅農地或者宗地咧，就係、是、透過即係好多部分咧都透過土地收回條例咧，係收咗翻嚟去發展。當然亦都有啲原址換地啊之類嘅嘢。咁但係你講緊嘅而家講緊嘅所謂即係 PPP 咧，通常學你話齋咧，就係講緊係呢啲新發展區以外嘅一啲咁嘅地方嚟嘅，咁呢啲咁嘅地方咧，如果佢就咁起，佢係咪都即係當然你唔係講環境敏感嘅地方啦，我相信即係講緊一啲即係正正路路，佢係可以本身自己都會發展，即係譬如而家啱啱上年補咗地價嘅即係有個喺馬鞍山再入少少嘅一個地方咁樣，咁佢係咪都會起，因為補咗地價嘅，咁但係咧嗰個起個 plot ratio 咧？就係好低嘅，咁嗰個問題就係話社會上想唔想話呢啲喺新發展區以外嘅地方，佢係咪都會補地價、補咗地價或者會補地價過咗城規會，係咪都會起嘅地方？你想唔想佢嘅 plot ratio 提高啫？咁如果你想嘅話， 即係地積比例嚇，即係起高啲啦，簡單 起多啲咁樣， 裝多啲人， 攞翻呢啲公攞嚟起公營房屋咁樣。咁如果社會上話 OK， 咁跟下一步就係傾嗰個機制。咁我同意嘅。嗰、那個機制本身係困難，因此我就自己都成日覺得認為咧，就係、是其實如果有嗰個所謂大規模嘅一個即係、就是、填海嘅方案咧、其實真係有助呢啲即係變咗即係政府嗰個籌碼就多啲嘅話咧，其實你同發展商傾嗰個條件咧，你其實你政府咧就會傾嗰個 terms 翻嚟咧，亦都會好啲咯。 好啦，呢節準備結束，不過結束之前問你一條問題，喺呢幾年裏邊你。房屋問題做了不少研究，而家親身落到去啲擠迫嘅户嚇，亦都面對好多即係諮詢會論壇。OK， 你去過好多論壇，亦都去過嗰啲擠迫嘅地方，係探訪過嘅嚇，去拍你嗰啲宣傳片嘅時候，你有咩感受啊？我真係好想問你㗎，即係你見到咁多人係住得咁細，亦都。咁細即係話佢嗰個冇錢啦，講好緊即係窮嘅人啦嚇，低下階層嘅人，你見到好多高樓大廈有啲人咧係即係腰冠萬錢，係富可敵國，差唔多個。你點樣睇啊？即係喺依個社會裏邊就係嗰個權力嘅問題，有錢你就有權噶啦，即係你係地產商，你又有權噶啦。咁你見低下階層嗰啲人冇咩四，你嗌咗咁多年，啲人喊嗌咁多年都係個改變都唔係大。咁你如果真係要選擇去企，你企喺 有權力嗰方啊，還是係冇權力嗰方啊？ 嗯，我咁睇呢樣嘢喎，即係 我見你嗌得好大聲喺啲喺啲片嗰度啊。 係，我同意咧，就係即係 企喺邊邊， 財富集中係一個好大問題。咁我自己比較傾向就是譬如睇到 Thomas Piketty 喺過往前幾年咧，一個法國嘅經濟學家寫咗一本叫做《二十一世紀嘅資本論》。 嗯， 當時候咧，即係唔係馬克思嗰本《資本論》啊？ 我知道，係 二十一世紀嘅《資本論》。當時候嗰個理論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話當嗰、那個capital growth rate， 即係話呢個資本或者資產嗰個嘅增長，如果係快過個收入嘅增長嘅話咧，其實成個社會咧就會係財富更加集中。這個、這樣的 test 呢個咁嘅 test 咧，佢睇過過往幾百年嘅英國啦、法國啦、美國啦，都係咁嘅。即係往往當你嗰個資本或者資產增長快過一般嘅打工仔嗰個收入嘅時候咧，其實財富就會集中咗。咁我自己咧 ，exactly。In Hong Kong， exactly what he says in Hong Kong。 係啦，香港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好 acute 嘅一個 representation， 好突出嘅啊， 好突出嘅一個 佢啲理論 嗰個係啦，一個咁 應用到嘅 冇錯。咁下一個問題，學你話齋就係有咩解決嘅方法嗱 ？Thomas Piketty 解決嘅方法咧就係全球嘅 global tax on asset， 咩意思咧？即係話咧佢唔係收税收喺嗰個收入嗰度，唔係 on income， 係 on asset。係我 資產， 係咩意思呢？咁但係即係樓啊、股票啊嗰啲嘢啦，因為嗰個先至係財富最不均。即係你知其實收入不均，其實當然不均啦。但係真正嘅不均就係財富不均啊嘛，即係個資產不均啊。因為好多人可能佢收入好少，但係佢好多資產噶嘛。啊，咁所以其實資產不均係更加嚴重嘅。咁佢嘅講法就話，不如政府向有錢人嘅資產收税，咁你就會話。唔得喎！如果你向淨係向喺香港或者淨係喺某個國家收資產，啲資產流動啊嘛，即係我唔擺喺香港，咪擺喺英國咯。啲有錢人啲英國啲資產唔咪擺喺美國咯，或者擺喺第二度咯咁樣。所以佢當時候嗰個提議咧，就係一個 global tax 啊，即係話咧係全球咁多個政府聯手一齊咧嚇去向有錢人嘅資產徵税。呢個就係佢嘅解決嘅方法啊嘛。咁但係咁即係呢個咁聽落去就。有 理論就容易明 白，冇錯 啊！但係實際執行咧就十分困難，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要解決嗰、那個，同埋我第二個觀察咧，就係我哋即係今日就話帶本書上嚟啦。 嗯，我陣間嗰個字字講啊， 就係講嗰個所謂，其實係同嗰個 credit cycle 有關係嘅。 嗯，咁我呢、這個啊，呢、這個陣間先講啊。咁逼多你咧，下得唔得啊？咁你企喺有權力嗰啲，還是冇權力嗰邊啊？ 我諗真係唔係二分法嘅，咁我當然即係好簡單答你，梗係我哋希望係幫到有需要嘅人啦。呢、這個就係嗰個初心啦，係咪？咁但係你話點樣幫或者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咁你就唔係純粹話我諗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諗法啦。即係經濟學家嘅諗法，社會學家嘅諗法。即係政治學者嘅諗法，可能每個人咧都會唔同嘅。 咁你哋收唔收貨咧？啊，收唔收貨都好啦嚇。嗱、啊，你哋留言收唔收貨去咁樣答啊？嗱、啊，我盡力啦，我去問佢。咁你留言收唔收貨，或者你有其他答案咧？咁我會睇嘅，大家都會睇嘅。不過喺呢個時候咧，休息陣先。 做咩好做啊？ 嘿，唔打牌仲可以食盘菜啊嘛！ 咁大盘盘菜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 咁大盘盘菜足够10-12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 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方国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 喂，政治好丑恶的哦。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今晚最後一節的啊，呢、這個我哋呢個城寨嘅節目，彌敦道證交所請嚟咧呢個黃元山，佢係咧團結香港基金嘅副總幹事兼研究主管，另外咧係呢個香港大學校外進修學院係嘛？專業進修學院的中國商學院的客席副教授 ，OK， 都好難讀啊。咁啊，第三個咧就係金融發展局的成員啦。尋日政府繼續委任他成為成員，咁咧請到你上嚟咧，咁啊除咗講頭先土地問題，仲要問啲嘢啦。我記得咧喺 YouTube 嗰度咧，你有一個講座。咁你又提到你話香港爭緊咗啲嘢，咁香港爭緊咗啲乜嘢咧？你又都話咧，有一個 point 我都幾即係要思考嘅。你話而家香港經濟嘅發展模式咧，就唔係政府規劃出嚟嘅。咁呢個又一個 point 咧。第二，你又講到咧，香港係爭緊嗰啲嘢，我哋係冇咗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香港爭緊啲乜嘢？如果我哋需要向前行一步？ 我想就是令到即係喺我做即係政策研究之前啦，呢、這個就用個人身份講啦，係嘛？即係 我已經噏曬你啲主嗱，黃元山就好多鹹頭嘅。頭先咧就我即係列舉其中三個我認為重要嘅啫，仲有好多噶，讀唔曬冇介意啊，我成張啦。 唔係咁啊，所以即係用個人身份去即係同傾下偈，即係你話香港其實在我做政策研究之前咧，我就係即係比較。參與多少少係即係社會創新啦，即係我自己睇到係香港其實喺官商民裏邊咧，都係要有啲即係創新性嘅思維咧，先至能夠咧令到香港有一個比較即係合理同埋係更加共融咁樣去即係行前嘅。因為我睇翻譬如商咁先算啦，咁我自己都即係睇到就係譬如從投資嘅角度，咁究竟即係。一個商業即係一個 financial market， 你係純粹淨係講錢揾錢啦，定係你可以透過揾錢嘅過程裏邊，我哋而家成日講就話 ESG 啊嘛，即係透過你都可以達到一個環保嘅效益、社會嘅效益等等。咁究竟即係其實你 back to 我哋之前好耐世紀之前即係好似有即係中國人傳統做生意個古都係叫儒商啊嘛，即係有個講法，即係係你做生意嗰陣時候。都能夠咧係即係就有照顧你啲員工啊！嗰陣時咪好有人情味，即係你同啲員工一齊各自一齊食飯啊！對啲客户又會係你覺得係好重要，唔係話即係揾咗錢就算啊，而係即 係建立一個友誼一個 建立一個關係啦嚇。咁我哋叫做 stakeholders 啊，即係而家 即係持份者。 持份者即係話嗰間企業係咪你個持份者得一個就係股東咧？股東係咪淨係你個持份者？如果你個持份者係有其他嘅，即係講緊係員工。工又好，顧客又好，甚至你即係上游下游啲人都好，咁你點樣去喺你喺做生意過程裏邊體現到嗰、那個社會嘅價值咧？咁樣，咁呢個我估係喺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嘅，喺即係而家嘅商業社會裏邊咧，咁我諗點樣能夠重拾翻呢種價值？ 而家就好多人講，譬如 share value 啦，即係或者講嘅社企嘅精神啦，即係透過市場嘅力量去達到一個社會效益啦，其實都係沿住呢個嘅思路咯嚇。 嗯，但係會唔會講得太理想咧？你話一企業咧有 mission 嘅 ，mission statement 有使命嘅，我睇好多人做生意咧，都冇諗過呢樣，佢都係想即係揾錢嘅啫。 係 大部分人咁揾錢，佢要行到某一步嘅時候，想攞好啲嘅形象，咪就揾人揾間公關公司同佢作個 mission statement 咯，使命出嚟咯。我就好懷疑有幾多真係咁有使命感咯。 係有趣嘅就係、是、即係。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們個個都有個 mission statement 嘛，即如果你說大家都是接受了個 norm 是喂其實不需要 mission statement 的話，那就賺錢為賺錢的話其實是不需要 mission statement 的，就 fact 他現在每個人下一間公司都有個 mission statement 證明其實本身呢大家都是覺得社會上是重視的，那你說有些是假做，有些是假意去做啦樣，但是其實就是說如果你多一些嘅社企的成功例子啦，即係譬如有我哋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有間做的士嘅，咁就見到香港如果你譬如傷殘、老弱傷殘要坐輪椅嘅搭的士咧，好唔方便嘅，因為你要其實即係要有個人幫你抱你上去個的士度啦，跟住接埋個輪椅啦，跟住擺喺個車尾箱啦，咁其實係好即係都複雜嘅過程。咁所以咧，當時候有間社企咧就係諗啦，喂，咁點解唔可以整個的士咧係成架輪椅咧？可以推上去嘅， 係 咁咪方便啲咯咁樣。咁當時候咧，其實做咧，你點解係一間社企咧？就因為如果純粹係一個商業運作嘅話咧，係冇人諗住咁樣做噶嘛。咁所以就社企就話先行一步，覺得有呢個社會嘅需要、社會效益，推咗呢個輪椅上去嗰間的士度先。咁咁就係、是，但係咧就用一個市場嘅行為去做咯咁樣。但係有趣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是、當呢間社企做咗，佢得六架的士嘅啫，其實本來。咁後屘咧有一個主流嘅的士嘅企業咧，睇到呢、這個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又好似 商機， 但係有一個你佢又覺得係社會效益又係商機啦。咁原來你除咗推輪椅咁，因為人口又老化，又多人要睇病，又有啲原來咧可以即係做埋啲遊客嗰啲行李都可以擺上去，咁大家覺得喂幾好喎、啊，咁樣就引入咗百幾架的士，即係可以你可以諗下，其實本來一個社企仔係得五六架的士幫到嗰啲人係得有限嘅啫，但係當你行咗呢一步，證明到喂其實喺市場運作上邊，你其實咧係體現到你一種社會嘅效益嘅話咧，其實可能成個企業咧喺嗰個商界咧都會因此受到影響嘅，咁呢個就我叫做。即係喺商界裏邊注入嗰個社企嘅 DNA 咯，咁其實你投資都係，而家投資開始多啲人講嗰個所謂responsible investment 啊 ，ESG 嘅 investment 都係講緊咧，其實投資會唔會即係作為一個基金經理，你都真係走去問下個企業，喂，你喺環保上邊氣候暖化上邊你做啲乜嘢啊？你喺嗰個社會個共融，你對啲員工係點樣啊？其實而家多啲即係基金經理咧，係會問呢啲問題。即係我自己坐不同嘅委員會，即係都會有幫手去揀一啲基金經理啦。咁我都會即係請教下佢哋。其實你喺揀你哋作為一個基金經理，你揀你個投資嘅時候，即係問嗰啲企業CEO 啊、CFO 啊，其實你會唔會都關注埋呢一點咧？其實我睇到個 trend 咧。個趨勢咧，即係全球趨勢，唔係淨係香港，香港就比較慢嘅。其實就起碼喺美國啊、歐洲嘅趨勢咧，就越嚟越多人關心呢啲嘢咯。 嗯，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覺得係呢啲咁嘅，我哋叫做有 mission 嘅啊，有使命感嘅理念咧，係可以同時帶嚟商機嘅。 我覺得而家就係希望啲人就係話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啦，即係話咧，你既能夠創造到一個社會嘅效益，但係同時間咧呢樣嘢咧係可持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叫做希望係無論企業又好商界或者投資界都好咧，就希望叫做 business not as usual， 即係話唔係再係好似以前咁樣個方法去營運當生意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都影響到我哋其實嗰、那個致富啦嚇，都有一啲嘅不同嘅做法。譬如我哋有個有個叫做 business for social good 嘅平台啦，就係希望即係嗰啲商界領袖諗下，唔係淨係學你話齋去做一啲得閒做一啲 CSR 去補救一下啲形象，而係你成個。公司可唔可以即係注入多少少一啲社會創新性嘅思維，去幫到個社會咧？因為其實社會頭先講嗰個問題咁大，因為而家社會嘅問題唔係講緊一小撮人嘅問題，而係嗰個財富集中係令到七八成人。 都係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嘛。 咁所以你咩啊？我睇超過， 睇超過。咁所以咩啊？咁所以你旁 直接間接啊，都係超啊。 所以其實你望咗一個咁龐大嘅問題，你其實政府其實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希望，係一個 solution。嗯，其實如果能夠商界都是一個 solution， 即係一個解約的話咧，其實都是幫到，因為頭先講嗰個 scale 係大到唔係講緊5%、10% 人，係講緊70%、80%嘅人，香港都係受到種種嘅困難嘅時候咧，嗯，其實嗰個 scale 係要大好多，那個商界參與，因此就係我自己覺得咧係好需要咯。 嗯，嗱，另外一樣嘢咧，我就睇過嗰度咧，你就話咧，香港嗰個而家目前嘅產業結構咧，唔係政府做出嚟，係嗰個自然發展嘅一個結果嚟嘅，係咪大概咁嘅意思咧？啊，即係 嗱，其實咁即係香港事實上一路都係奉行一個所謂即係積極不干預嘅 所謂嚇，要 call 啊，所謂 正正啦，但係佢咧。就係所謂，因為事實上， 從前中學教科書係咁寫啊，而家係唔係咁寫我唔知啊。 應該什麼相對嚟講，但係譬如新加坡、南韓、台灣先唔講內地，其實佢哋即係大家都係四小龍啦，叫做係嘛？但係佢嗰個政府同埋 參與經濟嗰， 那個 比重 同埋嗰個 都係高過香港嘅， 係啦，即係嗰個 interaction 就互為因嗰個關係。咁起碼我哋叫做香港嗰個所謂industrial policy， 即係嗰個產業政策咧。是即係少啲啦，即係當然而家慢慢改緊啦。有人覺得唔好，有人覺得好啦。 政府control咗土地啊，有樣嘢係control咗到土地。 即係土地呢個又 back to 第一二節講喎。其實即係香港最大嘅 planning economy 咧，就係即係 planning 嗰 part 咧，就係土地嗰 part。其他咧就係相對嚟講咧係即係市場 多啲。 但係嗰個問題就係當你嗰個市場我哋叫做隨意咁去俾佢做嘅時候咧，亦都有。有個問題喎，就係而家就係我哋所謂面對嗰個所謂產業單一化、經濟發展單一化嗰個問題，即係財富集中嗰個問題。咁我自己想講就係、是、呢、這個頭先我哋除咗講個 Thomas Piketty 嗰個理論之外咧，另一個都想講個理論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Ray Dalio 嗰個理論啦。呢、這個就同投資有多少關係啦。咁、Ray Dalio 就係、是、即係全球最大嘅對沖基金嘅Bridgewater Associates 嘅創辦人，咁都好成功啦咁樣。咁佢自己咧就係點解我？開始留意佢啦，都係比較慢嘅留意得佢，就係佢咧。你2008年嗰陣時候咧，有好多經濟學家咧睇唔到好大嘅問題嘅。即係我引一個例子，就係、是、譬如我記得以前有個教過我嘅諾貝爾得獎者喺芝加哥大學， 恭喜你啊！ 佢就unfortunately 咧，即係不幸地咧，喺2006年咧都仍然覺得美國經濟咧係十分之健康嘅嚇。咁、就係 on record 咁樣去俾人講，即、就、係、是、提。但係佢係研究宏觀經濟嘅喎。咁、但係咧睇到咧喺2008年咧又有好多其他嘅對沖基金經理咧，即、就、係、是、市場人士咧就喂發覺唔對路咯。原來呢個係一個泡沫嚟嘅喎，咁樣咁有啲咧，其實就係我叫做即係過眼雲煙啦嚇，即係啱啱2008年 call 中咗，但係之前之後都唔係好掂嘅，嗰啲我哋就唔計啦。但係如果你發覺譬如 Ray Dalio 咧，就係少數咧，佢之前又係好中，之後咧又係好中，2008年咧佢又係好中，咁我就會留意哇，咁點解咁勁嘅咧嚇？咁就佢就有一套咧叫做所謂睇個信貸周期嗰個理論。咁特別咧，信貸周期咩意思咧？簡單嚟講就係、即係佢亦都出咗本書啦。我覺得係即係。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係啊。咁呢本書就係、是其實就係集咗佢，因為佢退休㗎啦。咁所以咧佢就 健仔可唔可以嘅撳本書出嚟啊？我哋睇睇啊。 咁呢個就叫做 Big Debt Crisis 啦嚇。咁佢咧就集咗佢，因為佢退休啦。咁所以咧佢就唔介意將佢以前咧公司嗰啲 notes 咧攞翻曬出嚟、就研究咗咧好幾十個 case 啊，就係呢啲所謂大嘅週期。爆破之後，咁特別佢亦都研究咗咧三個重要嘅 case， 就係特別長嘅咧，就係喺二三十年代上世紀德國嗰個情況、咁都好大鑊啦嗰陣時候。 威馬共和國魏瑪共和國係啦， 咁就2008年嗰、那個情況啦嚇，咁呢啲都係都係大規模，同埋咧就係、是、美國大蕭條。 哦，即係 二三十年代嗰陣時候。 係啦， 咁最有趣咧，佢而家個講法係咩？就係話我哋佢覺得美國嗰個經濟咧，大約就係好似當年嘅1937年嗰陣時候 咁你可以想象1937年發生咩事咧？點解佢覺得類似咧？就係、大蕭條1929年之後咧，泡沫爆破啦。咁聯儲局啊開始減息，開始印銀紙啊，咁咧嗰啲股市開始升翻啦，咁樣咁到1937年左右咧就開始加翻息，跟住咧就好大鑊啦。咁你知道之後發生咩事？1944年就 即係你個 二戰世界大戰啊，即係國內國外又有好多問題啊，財富又好集中啊，populism 又好勁啊， 即係民粹主義嚇， 係嘛？咁又好勁。咁佢如果即係佢自己覺得啦嚇，即係經濟咧啲週期嘅嘢咧，就好似一架機器咁樣嘅，你即係必須咧係要成套機器咧，佢要明白咗，明白咗之後咧，其實嗰、那個環境可能不同，但係咧嗰個下邊個道理咧，其實咧係可以作得參考嘅。咁我自己覺得咧，特別喺一個經濟大嘅信貸週期上升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啲乜嘢咧，就係講緊嗰個資產升值、資產膨脹嘅速度咧，亦都會係更加快嘅。咁亦到呢個咧就係即係 tie into 點解喺個信貸周期，特別即係一啲唔健康嘅信貸周期啦，即係咩叫信貸呢？就係譬如我借錢，你借錢俾我，咁咧對於我嚟講就係債，我爭你100元啦。對於你嚟講咧就係信貸嘛，你有 credit， 我有 debt， 係咪？咁但係其實咧，所以信貸同埋債咧係一個銀嘅兩面。但係你借咗100元俾我之後咧，我就100元使喎。咁我100元使咗之後咧。咁我嘅支出就係另一個人嘅收入喎，咁佢又多咗錢喎嚇，咁佢多咗錢咧，又可以借咗多啲錢喎嚇，咁就一個咁嘅循環。咁通常咧喺呢個咁嘅升嘅循環裏邊咧，就所謂百物騰飛啊，有資產有財產嘅人咧，那個幅度咧係會升得快過你，譬如就咁打份工嘅啊。咁呢個都係同我哋嗰個所謂無論社會嘅情況，無論經濟嘅情況咧係有關係咯。 嗱，講到呢度咧。停你先，你繼續講落去啊！不過繼續講落去之前，我讀一讀啊。多謝 Alvin Chan 啊，佢捐咗錢啊，仲有咧 CCW Teacher Chan Chun Hua 啊，亦都有捐咗款嘅，多謝你哋啊！咁你哋踴躍留言，踴躍捐款，我哋等緊你嘅，唔介意噶。我哋即係公開討論呢個平台，咁啊，即係今晚係講唔曬所有嘅嘢嘅，因為時間都係好短啊。好，繼續講落去啦。咁而家係咪我？喂，加息就係、今年會加，多數或者係加一次啦嚇。咁、 或者可能而家講緊未必加添啦，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開始所謂縮表緊啊嘛。除咗即係你知道其實我自己叫啦，即係貨幣政策咧，即係加息減息嗰啲就係傳統嗰啲嘢啦嚇。咁、但係因為2008年咧，你減到盡咧都搞唔掂啊嘛。咁所以我叫做非典型嘅貨幣政策就係印銀紙啦咁樣。咁印銀紙咧，咁你就會令到你嗰個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咧就會膨脹啦。其實第一步咧，本來佢哋話咧係會將嗰個資產負債表咧收縮翻，即係話咧聯儲局買咗幾多嘢咧，必須買翻幾多嘢。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好敢做呢件事，咁就開始咧，就所謂加翻息。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真係講退市咧，其實仲未有耐咯嚇。咁嗰、那個如果但係調翻轉嚟講，如果真係退市嗰、那個影響咧，會比可能好多人想象中都會大嘅。因為就正如你睇下佢入市嗰陣時候，其實嗰個效應咧係亦都係比好多人想象中都大好多啦嚇。 嗱，講到呢度咧，大家千祈唔好奇怪啊！黃元山咧，除咗頭先我哋講啲 title 咧，佢用活躍喺咧呢個財經界裏邊嘅，亦都有主持財經節目嘅嚇。OK， 所以唔會嘥。好啦，都係想去翻我今節裏邊講一開頭講香港仲爭緊啲乜嘢咧？香港爭緊啲乜嘢？你喺嘅講到話。你曾經用過巴比倫像作為一個比喻嘅，你話巴比倫像咁大一大，上面就金銀銅啊啲咁嘢做曬咧，但隻腳都係泥嚟嘅。咁即係我哋好不幸站過陽，我哋就係嗰啲喺泥嘅腳底泥嚟嘅，真係真係好不幸啦。咁即係其實我哋係咪即係有呢個咁嘅危機咧？所以你喺依個演講裏邊即係攞依個比喻出嚟咧？ 即係我諗。如果從金融經濟的系統呢其實有人問過我話，譬如你覺得2008年之後，究竟我哋嗰個金融經濟，其實包括埋社會咧，嗰個系統係穩定咗啊，定係冇咁穩定呢？咁有啲人咧就話，穩定咗，因為咧監管嚴咗啊嘛，因為你譬如銀行嗰啲資本比率都提高咗啦，嗰啲嘢都好多嘢都即係收緊咗嘅。但係其實我自己睇咧，就係成個全球嘅金融經濟系統唔係穩定咗，係薄弱咗嘅。個原因就係因為。所以剛才用那個巴比倫像的比喻呢就是你看下去哇真是金碧輝煌的但是其實是有一個即是有些致命傷那個致命傷就是那個債的問題債或者我們這裡講信貸的問題就是你當印銀紙好其實印銀紙都是一種的增加 增加錢的方法，即係信貸其實就係錢啦嚇，咁樣咁你錢就可以印出嚟同埋借出嚟嘅嚇，咁所以都係無論點都好咧，呢啲都唔係一啲健康嘅一啲做法嚟嘅，即係唔可以持續咁樣去做嘅。你可以，但係你睇翻過往十幾年咧，其實係全世界，其實當然包括內地，都包括美國，亦都包括好多其他世界地方咧，其實嗰個債務嘅系統咧係不斷咁樣膨脹緊嘅嚇，咁你靠嗰、那個。即係債唔使，唔係唔使還噶嘛，其實就係、是、咁、有朝一日你要還嘅時候，咁就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你嗰個所謂脆弱嘅地方，即係金碧輝煌下邊，其實可能咧係有啲脆弱不堪嘅地方咧。嗰陣時候我諗就成個社會係即係需要留意嘅地方咯。 嗯，好啦，咁如果香港再即係其實唔係啊，香港日日都有人諗，我哋點樣可以行前一步？如果唔係一步，可以行前半步。而家目前產業單一化係搞唔掂嘅，咁香港嗰、那個經瑞士洛桑咧，就每年都為即係自由經濟咧係做調查嘅。咁啊，最近嗰個就話香港本來由第一變成第二啦。咁點解俾人扣分咧？香港就係科研咧係個基建，應該講科學基建。同埋科技基建咧，香港做得係好差嘅。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排名咧唔係三甲㗎嚇，排名咧係二十幾十九啊咁樣嘅嚇。咁即係點樣可以扭轉呢個局面咧？即係嗌都冇用嘅喎嚇，嗌都冇用嘅喎。即係啲人係唔中意讀，係唔中意讀。咁你冇辦法㗎，因為嗰個現實都係土地問題唔係一個孤立嘅問題。當你知道咧，做科技人員未必揾到好多水咧，不如去炒炒賣賣，總之先至揾到水咧，就冇個誘因咧，人哋係去做去投身嘅行業，亦都冇誘因咧，係俾啲投資者即係有錢佬資本家咧去投資落去。因為好多科研咧，佢所要嘅錢啊，係十分之多。譬如研究藥物咁咧，有個朋友啊做即係藥物嗰啲化驗室嘅，咁佢就同我講：阿湛啊，你哋唔好鬧我哋啲藥廠鬧得咁勁啊！我哋係用咗好多錢嘅，你知唔知每研究一樣藥啊，起碼要$1億美金。 嗯， 咁仲有咧，研究啲項目只有2-3% 係成功嘅啫，我哋抌好多錢，你哋唔好鬧，就冇一定要差住到咁貴噶。咁即係佢話。咁你要投資啦，譬如做依啲咁嘅科研嘅嘢啦，咁冇誘因俾佢做喎，香港咁變咗咧，好畸形嘅現象咯，出現咗啊！你香港好難行前一步，如果冇人肯投身，冇人投資，亦都冇人投身， 係 變咗咧，就係產業繼續單一化嘅啫。 係。即係呢個大問題，我諗即係你請好多專家嚟都有100個藥方，因為頭先你講啦，你問啲投資者，佢就會話：，嘿，香港啲冇項目嘅。你問做生意嗰啲就話：，嘿，都啲投資者都冇長遠嘅目光嘅。咁你又請唔到人，或者問啲學生嘅話，我點解要讀呢樣嘢？因為我都冇前途嘅。咁即係你成個所謂 ecosystem 就每一樣嘢咧，你都要搞嘅。因為我都同意咧，就係、是、其實你經濟增長。如果能夠咧係即係比較廣泛性嘅，即係成個生產力能夠提升嘅，其實你嗰個製造資源嗰、那個咪會能夠咁平均咯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但係呢個我諗係要即係、就是、要一班嘅人咧坐埋，有唔同嘅藥方，而家香港就係咁啊嘛，即係我自己睇咧就係、是、無論土地好、經濟好、科研好，都有即係唔同人個診症，大家都知道嗰個病噶啦。但係咧，嗰個診症就係話你係咩病啊？我見你譬如我係傷風咳，我有兩聲咳啦。咁究竟我係 virus 啊、bacteria 啊、肺痨啊定係肺炎？即係大家個診症唔同，嗰個藥方又唔同。咁我就情願咧，即係其實就大家都係要 你主張係繼續 集思廣益，咁就總之要行。 咁我又問得你， 指咗咳先。 OK， 得嗱，頭先講咗係投資嗰方面咧，但係你贊唔贊成政府喺經濟上扮演多啲嘅角色？ 我諗政府有佢個角色嘅，即係 多啲，即係話好似即係一般嚟講話個政府 expenditure 唔可以超過GDP 20% 啊嘛，你贊唔贊成加重啲，好似新加坡咁 應該咁講，即係學你話齋，就唔係為咗增加而增加，而係有啲咩嘢係應該做而冇做。咁譬如學你話齋，佢嗰、那個即係好多人就話，大家知道香港嘅科研 as a percentage 個 GDP 係 0.7 啦，咁啊即係全球最低㗎啦咁樣。咁係咁有啲人就話，政府唔應該增加科研嘅投資，咁但係因為咧其他地方咧都係私人嗰個比重咧係高啲啊嘛。咁、但係你個問題就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你永遠政府都唔加大。嗰、那個投入，譬如我哋都有啲競爭優勢，就喺我哋嘅大學嗰度啦。即係起碼我哋啲大學係咪一個細細嘅地方，有三四間係投50名好，投100名好，係講緊乜嘢呢？其實係真係有啲科研嘅成果咧，係能夠讓即係喺世界上邊咧有舉足輕重嘅定位。你點樣將呢一啲大學裏邊嘅寶藏化成一啲即係成個經濟嘅生產力，令到多啲嘅創新創意創業嘅人能夠去發展咧？嗱，呢啲全部都當然係。政府是要去想啦，咁我哋都有啲提議，有啲諗法。但係頭先講啦，個問題已經大到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你行邊一步咧，都有人話你喂點解咁啊？點解唔敢啊？咁其實因為其實咧，你係做唔曬嘅嚇，因為你已經係遲咗咁多嘛。 好嗱，其實即係嗰次嘅講座咧，我都希望你能夠再講翻一次。其實嗰次黃元山咧喺一個即係一個機構嘅講座裏邊係講咗呢段説話咧，係同今晚開頭兩節講啲嘢係冇咩直接表面關係嘅，土地又冇啦，嗰、那個即係產業發展又冇，冇直接咁講嘅，佢係講得即係香港係需要乜嘢，但係好似今晚你又講唔翻出嚟。你嗰日講到好慷慨激昂喎，喺雨傘運動之後，2015年講嘅，你嗰個訪問我睇過㗎，唔係你嗰個演講我睇過，你今晚你講到獅子山下，即係香港嘅年青人應該點，我哋爭緊咗啲乜嘢啊？咁嗰晚咧你講嗰日晏晝，我估晏晝嚟嘅，咁今晚好似你唔可以即係點講啊 ？reproduce 一次。 我諗就係頭先講咗啦，即係我諗概括，即係用唔同嘅，其實我嗰個主要係想講就係嗰個所謂。即係個思維上邊咧，你做事嘅方法嘅上邊咧，無論係政府啦、商界啦、民間啦、社福機構啦，我哋點樣都能夠一齊去扭轉我哋即係過往既有嘅思維，能夠咧係即係唔係因循咁樣，而係咧就係開放性咁樣去做行前一步。咁我呢、這個我諗就主要嗰、那個，唔知達唔達到你心目中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都係、你即係唔見咁多年咧即係其實你講嘢仍然好有技巧技巧咧會令到即係。身邊的人可能會舒服啲，但係觀眾未必會舒服㗎。所以，但係無論點都好，依度係言論自由的平台，你哋可以發表意見啦。今晚就好犀利㗎啲人，你陣間翻去睇下好多意見發表嘅， 唔敢睇， 唔緊要。嗱，多謝你各位收睇，都係捐款。不過咧，我哋個腦袋咧就我個腦袋運行咧就唔係好似電腦咁樣嘅，有時係咁樣嘅嚇，唔係 linear 嘅。 係 咁突然之間有條問題，頭先唔記得問你，可唔可以問埋啊？問埋咧，喂，那個人工島啦，聲稱可以得咗110万人、，OK， 即係無論你哋 propose 或者係呢個林鄭喺施政報裏面 propose 嗰個東大嶼都會計劃啦嚇，咁但係有啲人話人口嘅 projection 咧，香港係冇咁多噶。即係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有，我哋嘅睇法就咁嘅。其實點解要多土地呢？就係話我哋點解住得咁細咁逼？其實你有冇聽過我講價錢？我唔係即係價錢當然係問題，但係價錢呢啲嘢係有升有跌啦。我自己最 concern 就係住得細，住得逼，或者我哋生活得逼嗰個問題啊。咁你生活得逼，如果你能夠有一個地方係嘛，能夠鬆動啲嘅，唔係淨係。俾啲新嚟嘅人，而係你舊區重建，你有冇地方咧？舊區重建係冇地方嘅喎， 係 即係譬如而家成日講話想重建彩虹村又好，就算即係華富村，其實都搞咗好耐。點解咧？就係因為 安置唔到 你因為冇新嘅地方去做所謂 decanting space 啊嘛，即係你要嗰啲人，你要首先將啲人搬出去， 係 咁你要揾一個新嘅地方係就近嘅，啲人願意搬嘅，你先至能夠 即係簡單啲講，多啲空間，多啲 flex， 同埋你搬咗出去，你重建咗之後，咁你係咪就想住翻咁多人更加逼咧？但因為我哋其實全球嗰個所謂人均嘅相對我哋發展嘅用地咧，已經係全世界最逼噶啦。即係話，因為我哋用緊四分之一嘅地啊嘛。如果我哋將所有嘅人口擺曬落四分之一嘅地嘅話咧，其實每個人即係每塊地上邊咧嗰個所謂密度咧。 是最高的。 嗯，好，这个问题你说可以松动一点，这个完全理解。问多一条，即在节目结束之前今晚捉到你了，你怎么看贸易战？你觉得它的、结局会是怎样？ 我真係again即係個人意見啦， 我 只 個人意見就，但你是金融嘅方面嘅人，我唔問你就笨啦， 即係似乎是一個好似過山車咁樣啦，但係會係有時候起，但係跌，即係應該係趨勢係向下嘅嚇。咁、我諗即係我好難展開咁短時間嚟講啦，但係似乎就係一個唔係淨係我哋之前都講，唔係淨係一個貿易戰嗰個問題，而係即係你講一個所謂兩個國家嘅國力。咁兩個國家嘅國力，係咪就咁快能夠去達成個協議？達成咗協議之後，會唔會又有新嘅即係我同你傾掂咗啦？咁但係喂，不如又傾第二樣嘢啊？咁樣，即係我同意，我就覺得會係咁樣咯。即係有時會傾掂。 但係擔唔擔心嘅香港嘅地位咧？嗰個即係香港喺夾縫裏邊咧，咁我哋會係輸家咧？我哋冇 say 嘅喎， 呢個有兩個睇法，咁就 簡單啲講， 我諗即係我哋係一個自由開放型社會啦， 即 係 獨立關稅區啊，呢個問題係最擔心啊， 我覺得全部都係需要去擔心嘅，問我嘅話嚇，咁但係我就。我冇水晶球，答唔到你。即係我諗，即係正方反方我都聽過意見嘅。但係即係我自己睇，即係香港就係一個即係開放細小嘅經濟體系。其實我哋真係係好受呢兩個國家佢哋嗰個影響嘅。咁但係有人覺得係正面，有人覺得係負面。咁我暫時未有一個好籠統嘅睇法。但我即係我覺得香港都 in a way 亦都係一個即係十字路口嘅，即係咁學你話齋，如果能夠。行前的話咧，就應該會好啲。但係如果不行前或者停滯的話咧，又冇咁好。 我知道你好難答，不過問埋咁同個大灣區融合，即係其實係即係好似多咗 business opportunity， 但係美國佬會多個藉口喎。 這個又係真係我答唔到你呢、這個。 OK， 唔緊要啦。OK， 唔係標準嘅問題，我全部問曬㗎啦。OK， 好，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黃元山，佢頭先即係建議咗一本書，講關於債務嗰個問題。如果即係你哋亦佢就係個作者就比較即係歷史上三個時期，一個咧就係威瑪共和國啦，即係德國。別村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希特拉上台之間的威瑪共和國當時經濟相當之糟糕的。第二個呢就是這個美國1929年華爾街倒了市之後他面對那個經濟危機到後來37年時稍微好一點但又加息那好早之前現在很相似。第三個就是2008至到現在了。咁啊，三樣嘢，黃元山特別推薦呢本書，大家有機會咧可以咧係攞去睇下嘅，或者係應該有網上版嘅。 有網上版係網上免費 download 添啊！如果你買個，我就實體書就要錢嘅。不過就即係你知我年紀一把就中意睇實體書多啲嚇，但係免費 download 嘅其實係 PDF。 咁大家可以有興趣攞嚟睇下咧，就即係比較一下而家香港嘅情況會係點。咁啊，多謝各位收睇，亦都多謝黃元山上嚟，各位。繼續捐錢，嗱咁捐唔到喺網上捐咧，就可以寫支票過嚟啊！頭先已經show咗出嚟噶啦，咁繼續留言，嗱我哋支票抬頭就係咁樣嘅，地址喺依度，大家睇清楚啦。多謝各位，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咧？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咧？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嘅説話，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發出嘅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唔同層面嘅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後嘅意義。